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延续昨天的内容，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广播体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北京体育大学艺术学院健美操教研室的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广播体操它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的第九套，给我们都讲述了一下这中间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来听张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广播体操它的一个意义，当然还有一些在张老师创编的过程当中比较有趣的幕后的小故事，也会听张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还是有请张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张老师啊。 主持人好。 那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听您和大家已经去介绍了咱们广播体操它为什么会诞生，以及从第一套到第九套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首先可能也要和朋友们去聊一聊啊，那广播体操它在这到目前为止的这九套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当中，中间逐步的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演变情况，以及一些动作的调整，那这种演变您觉得是为什么呢？ 广播操实际上啊，就是大家理解广播操就是啊，这个操好像都是一样的哈，就是大家这个对广播操的认识啊，就觉得这是国操，然后都是一样的啊，广播操嘛都是那个样子啊，空间我们做一做哈，就有什么新鲜的呢？有的人可能觉得不是很理解哈，其实广播操它是一个代表着实际上是有时代的这个印痕迹在里头的啊，比如说第一套我们在没有就是更多经验的时候，我们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然后学习他们的这种就劳位制操，然后那个徒手体操这样的，然后慢慢就有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注入了一些元素在里边，比如民族风的音乐、武术的动作的风格，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时尚的一些，比如像第七套里边有那个韵律操的那个风格，那就是它是有这个时代的这个 印记在里面的， 它也表明了时代在进步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不断的就是每个阶段对广播操的理解和认识和需求都不一样， 对， 所以呢它在编排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当时的这种时代特点，比如在前面有喊口号啊，那个有的时候就喊口号是吧，就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我们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那么这些哈，那就是都是有这个时代的这个痕迹在里头的。 是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始终都有对健康的需求。 是的。 那比如说很多人比如说啊，那你可以去打打太极拳啊，你可以去跳广场舞，那比如说我太极拳我也不会，广场舞也不会，这个它有难度，因为它有武术我也有难度，那最容易上手的实际上还是广播体操。 对， 因为它是称之为就是基本体操嘛。 是的。 所以它是起点比较低的，所以在人们对健康需求的这个同时，又想这个锻炼，又想这个起点比较低，能够最好入手的，那我认为就是广播操。 对， 所以有的年轻人觉得那广播操日复一日老做那个有什么意思啊？可能对你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你的身体能力很强， 对， 你的身体素质很好，你可能有更好的，比如你去打球，羽毛球，网球， 更多样化的一些。